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今天的乌鱼来了，我是吴进浩。 各位好，我是圆圆。 哎，天气凉爽了，昨天打雷怎么样？有没有把你吓到？ 昨天打雷了吗？ 啊，果然是这样，每次就是有这个巨响的时候，基本上圆圆是一点的 不， 而且每次跟我说，哎呦，我这昨天没睡好，然后昨天打那么大雷，一点不知道。 你是说夜里打雷了是吧？ 哇塞， 真的是夜里打雷了， 持续最少有10分钟。 我 最少10分钟，而且是那种啊，我跟你说，就想到什么地步，你就觉得整个楼在晃，一点不夸张。你去问吧，我估计除了你之外啊，其他人都听到了。 哦， 早上起我跟那个同事我已经分享过了， 是吗？ 而且就是那种壮汉啊， 所以不是你一个人的幻觉。 哎，对，壮汉啊，人壮汉都醒了，你就想吧，你就想吧。 那我 可想而知，原来那睡眠质量非常的棒。 我一定是属于那种泰山崩于前而面不改色的那种。 对对，主要是没醒，主要是 没 醒，主要没睡醒。哎，但是我觉得啊，其实一个好的睡眠真的能让你这个精神这充沛一天， 嗯， 对吧？ 对。 哎，今天咱们一块来聊一聊，就是如何能让自己的这个精神啊充沛的度过每一天。哎，欢迎大家随时的把自己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好的，首先呢，还是一起来关注资讯。我们来看看日前呢，北京市公安交通管理局呢，也是正式的启动了路口秩序环境综合治理工作。那重点的治理路口呢，那这个行人啊，还有非机动车闯灯越线，机动车呢遇行人，那这个以及这个机动车啊，不，机动车遇行人以及非机动车啊不避让啊等这个显性的违法行为，将依照处以这个罚款记分的处罚。 是， 北京交管局呢，这个最严执法呢，也是针对啊这个斑马线啊、停止线两线，倡导停车不越线，礼让斑马线，重点呢治理路口内的行人啊，这些违规的行为。那也是希望呢，通过此次啊聚焦路口交通秩序，严整交通违法专项整治行动，改变出行习惯，净化这个交通秩序，让行人、非机动车和机动车文明礼让、遵规守矩。同时呢，也是成为一种习惯和自然，使大家出行更加的安全和顺畅。 我们再来说高价回收手机，那遇到这样的情况，你的手机可能真的秒变废手机了。最近呢，沈阳的小刘被路边的一位小商贩劝说啊，说呢，你出个4-5千块钱，说他要出4-5千块钱回收小刘的手机。 你看看， 小刘同意之后呢，这个对方呢也是要求刷机检查，可是没有检查十几秒钟，一部正常的手机就变成了主板已坏的报废机，最多只能300块钱贱卖。小刘越想越觉得不对劲儿，赶快报警了。没有想到呢，居然查出了这个专门以高价回收做局的犯罪团伙。 你看看，这一看就是一局啊，是吧？给你下了一个套啊！ 天上怎么会掉馅饼呢？ 是啊，你这手机买的时候也就四五千块钱， 是啊， 收的时候还4-5千， 嗯， 哎，这事儿不靠谱了。所以说遇到这样的时候啊，就是第一个，就是他给你的价格太高了，对吧？不能信。 是。 还有一种，价格太低也不能信。当你花钱的时候，价格很低，比如说，圆圆，私人定制烫发168元，怎么样？尝试一把吧。 听起来我心动了。 心动了吧？咱们来看看啊，这是发生在广州、深圳。那这个郑先生啊，是先去了一家这理发店去烫头啊，选择了一个168啊药水套餐， 掏完之后才被告知，哎，这一支药水是168呀，但您用这个烫发的呢用了12支，需付2000多块钱。负责人呢也是称说事先是沟通过啊，产品呢属于私人定制的。网友评论了说，现在这个都不敢随便进理发店呀，我怕倾家荡产。对于这种天价私人定制您怎么看呢？ 嗯，首先呢一定要报警。 哎，对 对，因为这个明显就是一个商业欺诈了。 嗯，我怎么看呢，就是骗人。 对 啊，说这药水168，但您也提前没说我得用12支啊。 嗯， 是不是 也属于一个广告陷阱。 哎， 嗯，我们继续来说啊，这个如果您身边发现了这样的玩具，请一定要举报。 哎， 最近呢有一种杀伤力很强的叫牙签弩，在中小学生当中还挺流行。 是 为了避免这个事故发生，警方也是进行了清查，现在已经从黑龙江、湖南很多地方查获了多个商家，但是依然有不法商家千方百计地躲过警方的检查，私下来贩卖。特别提醒您，如果发现这类的玩具，及时要向当地的公安、工商等部门来举报，为了孩子的安全。 嗯，千万别再玩了。其实除了这个，这是最近啊朋友圈里边刷的比较火的一个，就牙签弩，可能就是按我的理解就是崩牙签的。但是据说它的这个攻击力非常的强。 是， 对，咱们来看一下，其实呢这九类危险玩具都是千万别让孩子们碰的。近日呢多地小学啊周边的商店也是出现了这个牙签弩了啊，而这牙签弩的杀伤力巨大，能射穿硬纸啊，钉进石膏，一旦误射到眼睛后果不堪设想。除了牙签弩呢，还有这些这个儿童玩具也是需要注意的，一定要孩子远离这些儿童玩具。刚才咱们说到这牙签弩了，咱先介绍一下这牙签弩吧。 嗯， 对吧，这牙签弩呢其实是也是对这牙签弩做了一个试验哈，显示了在牙签上边呢加装这个重金属头之后呢，射出去啊您想想可以达到256公里。 对 啊，时速256公里，就是比那个汽车的速度还要快了，对吧？有效的射程呢是超过5米，甚至是能穿这个射穿玻璃镜片，然后还能插入猪肉的深度达到4厘米，威力巨大。这种牙签呢，这个危险的牙签弩呢，一旦是射到人的眼睛等身体等部位，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嗯， 所以说千万提示啊，别让孩子去碰。 对。再来说一下像这个玩具仿真枪。 哎， 现在这个市面上呢有很多的玩具仿真枪，其实是威力巨大的。有的子弹射程可以达到120米远，能够打碎玻璃，如果射中眼睛等部位呢也是足以造成人身伤害，所以情况严重的话呢还会引发继发性的青光眼，千万不能够这个小瞧了这些打着儿童玩具旗号，其实是有这个伤害这个叫危害力的。 嗯，没错，因为这种枪啊小时候我们也玩，后来也是被禁止，就是说因为它的这个一开始啊其实这个是好的，一开始这个感觉就好像就打个什么小猪啊，然后后来你会发现真的是这样，因为孩子们也有这种比对的心理，我这把威力大，虽然不往这人身上打，但是我们会用那鞋盒子打鞋盒子，上面画一个圆圈，然后 贴着打靶是吗？ 打靶。 嗯， 然后后来呢，那种枪确实后来发现很危险。后来越出啊，出机关枪的同时，打到这个就是石墙上，整个子弹会打碎。你想得有多大的威力才能有这样的效果？ 嗯， 所以说后来就真的是禁止了，现在也应该禁止哈。这个玩具仿真枪，除了这之外呢，其实另外一个小时候都玩过的，也很有这个不能说杀伤力了， 力哦、 对它其实也有危险性哈。泡泡水，泡泡水的主要成分呢是碱性溶液，对儿童的呼吸道有一定的刺激性，严重的会引起吸入性肺炎。另外呢，如果说儿童不小心把这个泡泡水弄在自己这皮肤上了，哎，极易腐蚀皮肤，产生过敏反应，出现什么瘙痒、疼痛等症状。所以说泡泡水也不要随意的玩。 嗯，之前我以为就所谓的这个泡泡水，我以为就市场上卖的那种，其实是不是就是跟家里边的肥皂水差不多？ 差多了。 小时候用那个肥皂水来吹泡泡。 差多了。小时候你看， 嗯、 洗涤灵啊，什么那个都试过，洗涤灵啊， 嗯、 什么那个还有那时候洗衣粉，包括这个肥皂水都试过， 嗯、 完全没有人家那泡泡水那个感觉好。所以说，你看这个虽然它的效果好，但是危险性也比较大， 而且有腐蚀性啊，所以家长呢千万要小心给孩子来购买。 哎。 嗯，再来说玩具音乐枪。 嗯， 这个一般来说呢，超过70分贝以上的声音就会对儿童的听觉系统造成一定的损害。 丢丢丢！ 是这种是吧？ 对， 嗯。 然后大型的玩具音乐枪的分贝测试结果呢，是在74到107分贝、 哎， 最高可以达到130到140分贝。那这样的音量呢，会使儿童感觉到烦躁不安。 嗯， 随着时间的积累，还可能会造成噪音性的听力损失。 你看看， 其实就噪音污染了，对孩子来说。 对，其实是为招孩子一高兴，但是我们真没想到离，而且你看这种枪一般都离孩子比较近， 嗯、 他手拿着玩啊。慢慢越玩越烦躁了，开始啊，而且对耳朵有影响。再来看一个吧，啊，玩具手雷，内含白色固体粉末和化学的药剂，若人体呢吸入一定量，可引起急性中毒和慢性的这个气管的损失啊损伤。同时呢，这个玩具手雷的这个爆炸存在不确定性，就可能导致儿童被这个爆破出的化学药剂溅到什么眼睛上啊，被造成视力损伤。 所谓的这个儿童手雷其实真的也是可以爆炸的是吗？ 我没玩过呀， 哎呀， 这个都是年轻人现在玩的呀， 听着真的让人很紧张， 就 这一颗心。 所以说其实给孩子挑选玩具的时候啊，不仅是这些，还有一些需要我们注意的，咱们先简单休息一下哈。同时提示大家，今天聊的话题说说如何能让自己精力充沛的度过每一天，欢迎大家随时的把自己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 来听一首五月天的歌曲盛夏光年。 刚刚是一首五月天的《盛夏光年》。 嗯，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吴语来了》，我们今天来和大家一块聊聊的话题啊，说说如何能让自己是精力充沛，精力充沛的面对每一天，特精神， 嗯， 有精气神儿，怎么能做到呢？ 怎么能做到？ 睡神圆圆，圆圆昨儿这个打雷了，你知道吗？ 还在纠结这个问题，真的不知道 啊。 那看来是我睡得太熟了， 对，太熟了啊，跟床太熟了啊。 哎，你说，睡眠质量好，肯定第二天精神状态也会很好。 对，而且还要保证一个正确的时间，你比如说时间长了也不舒服，短了也不行。 哎， 保证一个就是良好的这个入睡时间和起床的时间， 这也要根据个人吧，每个人自己的这个习惯不同。 但对圆圆肯定就不是了，圆圆肯定时间越长越好啊！你看圆圆只要不上节目的时候，哎，不用早起，哎呦，这精神，哎呦，他神清气爽，一来单位之后，哇，就感觉踩着筋斗云就进来了。但是只要是一上节目，就需要早起的时候，自己就哎呀昏昏沉沉的，吃了早饭不是上节目状态肯定没问题，就是 下了节目之后状态就来了。 对，吃了早饭之后，哎，感觉跟没上节目似的哈，那么棒啊！ 哎呀， 所以说根据每个人的情况也不一样，对吧？ 因人而异。我们来看看各位怎么说啊。 小太阳呀，他说了，运动和不熬夜，最近呢天天就去健身房，晚上最晚的时候11点半睡觉，真的比以前精神了许多。哎，运动确实是能让人这个神清气爽。 对、 啊， 尤其你这个每天挤出一些时间运动，你会发现晚上的睡眠质量明显提高了。 没错。 来看这朋友吧，他说自己的生活是怎样的呢？ 晚 上9点半开始敷面膜，11点之前就睡觉。早上7点半起来喝一杯温开水， 你看看， 然后洗漱完毕出门吃个早餐，如果恰巧是个好天气，那么一整天的心情都是棒棒的。 没错，这是有一个规律的生活了。 对对对， 对吧？你看人家什么晚上9点11点啊，什么早上7点半，基本上都有一固定的时间， 严格约束自己。 哎，还真是，你说我这回想起来啊，可能上次睡懒觉就得往几个月前来这个假想了，基本上都是最晚的时候8点半，就起来了之后，你会发现这一天是还算舒服的。当然你得保证这个头天睡觉时间、睡眠时间哈，基本还是比较舒服。稍微一再晚点起来之后，现在就觉得不适应了。 是上岁数了，一般就是都会醒得越来越早。 好吧，让你搬回一城啊，来看看那个铁生他说了，排位连胜啊，这是说的是那个。王者荣耀吗？ 听不懂了。 对，我还行。最近是我因为我看见几个，就我必须得接触了。因为你看啊，现在就是各种这个，就流行的一些语言当中出现了什么什么，我想那叫什么什么什么 double kill、triple kill 啊 ，ace。你看你那种表情看着我了吧？已经不懂了吧？但这么一说，很多人都已经明白了。就他已经用在很多这个，比如说喜剧作品当中了。啊， 这本身是从网络 游戏当中的、 啊， 就是什么好像连杀的，不能再多说就暴露了，就这意思，好像是一种语言，然后这排位连胜就是说可能经常赢的意思哈，而且最近我也得关注到说人家王者荣耀现在收入每天是2亿啊，哎呀，所以说你就发现哎呀，现在 所以就是作为咱们作为老年人啊，真的也应该就是多了解一些这些新鲜的事物，要不然跟年轻人没有谈资了。 不是，为什么要告诉他们人家一天收入2亿呢？就让他们更睡不着觉了。你玩这游戏，你想你为这2亿当中贡献了 自己啊， 对，一天2亿，你想想，哎呀，厉害了， 有多少人在沉迷其中啊？ 哎， 继续来说吧，这位朋友也说，他说我的感觉就是别熬夜，年轻人千万不要熬夜，熬起来就停不下来嘛。就根本停不下来， 就有的时候确实是这样，就是如果习惯了晚睡的话，你会发现也有一问题，一到11点自己开始兴奋， 就是 那个时候，哎呦，感觉亢奋了，我精力充沛了，开始 整整一天都是昏昏沉沉，到了晚上11点开始觉得整个人倍儿精神。 对，我还真有过那么一段时间，一到晚我倒没那么晚，就一到8点多钟开始，哎呀，亢奋， 就昼夜颠倒了。 倒不是昼夜颠倒，该睡觉也能睡，就是得稍微晚一点，就因为亢奋过度嘛。比如说你听一场自己特别喜欢的演唱会啊，看一场演出啊，或者是干什么事之后兴奋了。 你那是因为夜生活太充实了。 我这个岁数有夜生活吗？就。基本上我现在10点半睡觉的主要还夜生活啊，来看看这个，还有这个日轮西河他说了，早起晨跑就是早上起先锻炼呗。 那就是说约束自己必须得早早上床，要不然的话第二天早晨起不来呀。 我周围还真是有不少这样的朋友，就是你看啊，早起人家比如说先跑个半马， 哎，跑完半马之后，然后自己回家， 感觉这一天的事情办完了。 不是，对于咱们来说，这一天可能就过去了 啊。然后回家洗个澡，踏实去上班。有人还走着上班，这是一种；还有一种，到他今天我正好就早上起的时候，发现我已经起了很早的时候，哎，有朋友已经在路上。我说你怎么起这么早？他说我现在有习惯，就是去这个公司啊，先健身，健完身一个小时，咔咔洗个澡，吃早饭上班。你想看人家这生活， 我非常佩服人家的毅力。 对， 嗯， 真好啊， 嗯！ 这家里得是多不和谐，才这么早就想出门。 你这叫恶意揣测， 开玩笑，开玩笑啊！ 哎，我看到这个朋友其实制作办法是很有效的。 哎， 赶快立刻马上卸载手机里的游戏。 哎， 咱们再加一个卸载手机里的游戏和社交软件。 对， 嗯， 社交软件还好吧？ 白天再装上，睡觉之前 先卸载。对， 是啊， 估计坚持不了两天啊。再看看其他的朋友哈， 嗯， 这个女朋友她说了，这不是我女朋友，是这个人名字叫女朋友哈。 嗯， 我今天就跟打了鸡血一样，想想可能是因为早起喝了红茶啊，所以说或许大家可以试试喝红茶。 哦， 嗯， 给一个建议哈。 对，就有时候喝茶就喝茶、咖啡，哎，这些都还不错。 嗯， 因为有的时候我会发现，就自己就是不是特别就感觉自己特清醒的时候， 嗯， 早上起喝一杯咖啡， 提提神儿， 提提神儿，最起码能保证到上午的时候你没有问题，下午就难 再说了哈。 啊， 嗯。来看这位朋友吧，他说呢，嗯，自己感觉就是不想熬夜。 嗯， 熬夜真的是一时爽，但是第二天整个人都是一种就是颓废的状态。 嗯， 奇怪的是到了晚上又会兴奋，他就已经形成这种恶性循环了。 哎，对，而且还有一种就是工作压力比较大，生活压力比较大。比如这位啊，陆小璐，他说了，离开家呢，来到这个陌生城市，新的生活、工作环境，还有工作上的压力，是不是让你喘不过气呢？让我们放下工作压力吧，忘掉生活的不如意，在晚上才能睡好。 哦哦哦，前面听着前半句好像是一句广告，就在等着他推出什么。嗯，但是他这应该也是自己的感受啊， 对， 切身的感受。 对， 嗯，来看这朋友说，这叫胡玉阿，他说贴双眼皮贴， 嗯 啊，这样的能够保证自己贴上以后，啊，贴上双眼皮贴， 估计就是看起来比较精神，因为人是这样， 哦， 人的眼睛是心灵的窗口吗？ 是啊， 眼睛一大就感觉整个人就精神了吗？ 哎， 对吧？所以说， 嗯， 把这哎拿个火柴棍支起来，哎，就感觉精神不少。 所以女生在出门之前有一定的时留给自己一定的时间去打扮打扮，哎， 对， 梳洗打扮一下，应该也会让一天变得很精神。 MM 他说了，晚上7点睡，早上8点起，那绝对是精力充沛。哎呀， 是 晚上7点睡， 早上8点起来， 这是十三个小时， 嗯，都快睡一个对头时了。 对，已经过了， 嗯， 已经过了，厉害了，这个，哎呀，厉害！这个，但是我觉得这还咱们还是用这种这个比较， 他这应该再就是合理一点，因为他睡得太早了， 哎， 嗯， 对，稍微有点太早了，起的有点太晚了哈。 对， 啊，今天和大家来聊的话题就是说说这个如何能让自己精力充沛的度过每一天呢？欢迎大家随时的把自己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一段中间广告过后，我们下半时段继续跟大家聊。 已成功支付，哇，平安车险的微信支付功能也太赞了，方便快捷更安全，手机点一点轻松搞定车险。 平安车险，专业让生活更简单。 4080000000， 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天天鱼，月月鱼，年年鱼，加入年年鱼老坛酸菜鱼，年年有鱼。详情请洽门先生，加盟电话8590-4265，8590-4265，8590-4265。 以卓越聆听导向，还原声音，动人之美，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看猴哥我72变， 变个富临门东北大米给俺瞧瞧。 有5至7月到期未投保私家车主，打给平安车险报价就送。 4080000000，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我们各自打着梦想中的十字背包，时刻准备着抛开烦忧的那场心灵旅行，跳开一成不变的模式枷锁，释放属于生命本有的生活氧气，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策划这场期待已久的畅行自驾之旅。这里是 FM 九八六。 八卦集中地，时尚玩乐大无语，早八点一起来，无语不欢。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无语来啦。 I love you so, hey, that's what you'll say. You'll tell me, baby, baby, please don't go away. Don't go away. But when I play, I never stay. I never stay. So every girl that I meet, yeah, this is what I say. Run, run, run away, run away, baby. The fire put my spell on you. You better get away, get away, darling. Cause everything you heard is true. You're pulling it hard, we'll end up alone. Cause for a long time.You so, hey, that's what you'll say. You'll tell me, baby, baby, please don't go away. But when I play, I never stay. So every girl that I meet, yeah, this is what I say. Run, run, run away, run away, baby. The fire put my spell on. 哎，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无语来了下半时段的节目。大家好，我是吴金浩。 各位好，我是圆圆。 哎，今天一块来说的话题，怎么能让自己啊这个精力充沛的度过每天呢？欢迎大家赶紧把自己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 九八六。我们继续来关注资讯啊。上半时段呢，其实跟大家说了一半哈，有很多这个玩具呢是不能让孩子碰的，比如说上半时段说的玩具仿真枪啊， 对吧，有危险性，泡泡水啊，以及玩具音乐枪啊，还有玩具手雷，还有这个现在要说的呢塑料面具。这个小时候什么就喜欢哪个，这个当时那叫什么 卡通人物都会买一个单， 孙悟空啊， 嗯， 猪八戒呀、啊， 哎， 这些家里可能现在还有呢，包括金箍棒啊， 还有什么小白兔的面具啊， 有，这一般都女孩的了、 嗯， 小熊的、 啊、 小小兔的，现在肯定是光头强的啊，也会有 熊大熊二啊， 哎，一些不合格的这些面具啊，玩具的也是有毒塑料制成的，若儿童呢不小心，比如说用舌头舔到面具了，会让毒素进入体内吧。另外呢，部分玩具的这个本身啊密不透风，在口鼻处没有呼出这个流出呼吸的地方，长时间佩戴会使大脑缺氧，出现头晕、眼花等现象。 哎， 你看看， 嗯，不说不知道，一说真是吓一跳。 哎， 再来说一下海洋宝宝， 嗯， 这是什么呢？这个其实呢就是看起来色泽鲜艳，然后捏起来也很有弹性的这样的糖果。不是糖果啊，可不是糖果，是玩具。这是什么？是海洋球吗？ 不是，这东西是这样。是一点点小的，就像米粒儿一样的那个小塑料球，用水一泡泡大了，就类似家里边有些花盆插花盆的那个东西，就这个东西塑料，但它其实是泡水的。 哎，这个说了啊，说这种海洋宝宝里边含有有害化学物质，而且呢，如果让孩子误吃的话，会引发中毒，还极易在消化系统当中吸收水分膨胀，导致孩子无法排出，这个造成肠梗阻，危险很多啊。 你看给圆圆吓的， 幸好我不知道这个东西， 那 可能生活当中也没接触过。 这怎么做的母亲啊？ 就是你看我都不知道，说明我的孩子 那这孩子要拿一个 嘴 吃啊，吃吧啊，也不知道啊， 以为孩子吃的是软糖啊。 对，所以说千万要开玩笑，千万要注意哈。 是的， 还有一个，这个可能现在并不常见了，已经跳跳杆儿。 哎，我还见到有孩子， 现在还有啊。 对， 我记得，反正我记得，就是我已经大了之后啊，那可能人孩子小时候还有，就是 我就前两天还看见我们小区里边一个小姑娘， 嗯， 然后呢，小姑娘胖了一点， 嗯， 然后呢，自己拿出自己的 跳跳杆， 跳跳杆，然后我说，哎，我说这个看起来挺好玩的，她说这是我的减肥方式， 啊，一小女孩是吧？ 对，当时我没有想到她是有危害性的， 哎。 嗯， 这是一什么东西呢？其实长得有点像打气筒， 哎， 但是呢，它底下有一个大弹簧，也就是说，人站上之后呢，每当咱们在这个弹簧上跳一下之后，这杆儿哎也会给你一定的这个弹性，让你跳得更远， 嗯， 然后你就其实是蹬这杆上跳了哈。 是， 这个跳跳杆的这个弹簧卡滞啊、铆钉突然断裂呀、底部缓冲或者是脚踏板脱落等等，都会造成儿童失稳摔伤啊。另外呢，多起伤害案。这也表明了长期使用跳跳杆可能会导致这个儿童的关节受损。 哎，那所以我要再遇到这个小女孩的话，我要告诉她还有她的家长，以后不要用， 哎， 再用这种方式减肥了。 没错。 嗯， 啊， 再来说一下激光笔，这个之前倒是有所了解。 嗯， 就说这个激光笔发出的红光呢是一种红外线，那么当激光照射眼睛的时候，视网膜会吸收光的能量，对上皮层形成损害，那么造成眼睛水肿甚至视力下降。儿童的眼部组织是非常娇嫩的，一毫瓦左右的激光直接射入就可以灼伤眼睛， 嗯， 危害无穷。 没错，这是激光笔，也是不太适合孩子玩的哈。 是， 哎，这些呢，其实我觉得跟大家说完之后呢， 嗯， 真的应该注意一下。你看，比如说像圆圆一样，家里有孩子，但是像那个什么海洋宝宝，就这小水球， 嗯， 真的不知道，这很正。孩子要买回来之后，你也觉得哎没什么的，让他玩吧。 而且还有刚才那个弹跳杆， 嗯， 我都不知道它是有危害的， 看看 我还看到别的孩子在玩，所以我觉得家长自己先要提高自己的辨别能力， 没错， 然后呢才能够帮助孩子来规避一些这个危害。 哎， 嗯， 我们继续来往下关注，换个话题啊。他们呢在这个地铁啊是蹲了大概2个小时， 哎， 啊，为什么呢？你看啊，早高峰啊，晚高峰啊，啊，这个地铁是人就比较多，而南京地铁上呢就也这个上演了这么一个动人的一幕， 嗯， 一群农民工子弟呢也是怕随身行李影响其他乘客，就蹲在一边等了2个小时。他们说了，说年轻人啊上班赶时间，让他们先走吧，我们不赶。他们一行十人已经买好了上午11点返乡的车票，直到9点15分才上了地铁。 嗯，让人心里暖暖的又酸酸的。 没错， 嗯， 啊， 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就是 向他们致敬。 对，就致敬啊。 对啊， 然后平时呢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也应该要多替人家想一想。 哎， 嗯 嗯， 再来看一下这个共享单车上捡到了21万元等待失主，这位拾金不昧的好先生呢，他也是不要酬谢，笑着离开了。最近呢，这个石家庄的王先生，他呢是把21万元买房首付款遗落在了共享单车的车筐里。 哎呀， 幸好一位小伙子用车的时候发现了现金，一直在等待失主，巨款失而复得。这个王先生也是激动地掏出了2000块钱，要感谢一下这个小伙子。小伙子呢，只是笑笑转身离开，哎，留下了这个王先生朋友拍下的一张照片。 嗯 嗯， 你看看，哎呀，确实是让人特别感动。 是是是， 啊，你想，而且关键是，这其实我也挺纳闷的哈， 嗯， 就尤其是这出租车上落这个巨款的，还有这个你像这共享单车，首先您拿着这巨款还骑个共享单车，这首先就是一道这个亮丽的风景，这钱筐这个车筐里全是钱，对吧？21万也是一， 他肯定包得很严实，就别人是看到一个大包，不会看到说里边是有钱。 嗯，哎，就因为包得太严了，自己就给忘了吗？ 啊， 啊，这说到有钱啊，再来看看这个大爷大妈们， 嗯， 啊，这个大爷大妈们往往给我们的概念就是说，好像省吃俭用啊， 对呀， 啊， 勤俭持家呀， 不太舍得花钱呀。 嗯， 哎，人家大爷大妈说了，花钱就有理呀，啊。啊，这个大妈们花了2400块钱包下篮球场啊，这个不是篮球馆，跳广场舞。 嗯， 哎，苏州的啊，一些大爷大妈们呢，也是这做法让人觉得挺棒啊。近日呢，这个网友透露了，说苏州的一些大爷大妈呢，为了跳广场舞，不惜花钱包下室内的这个篮球馆啊，6片半场全部被包场了， 嗯， 而且2个小时花费高达2400块钱， 就不差钱儿。 我觉得 大爷大妈们要是真的就是为了跳广场舞 啊 这么舍得下本的话 啊， 买块地吧。 不，哎， 咱们就 我跟你说，我其实真挺赞成这个就人家这做法的。 啊， 第一个，人家室内的球馆一点不扰民 啊，这是一个室内篮球馆，啊， 这不写着吗？室内篮球馆呀， 篮球馆，它不是篮球场啊，篮球馆是那篮球馆。而且啊，你要看这个大家大半们来多少人。 嗯， 你比如人家要举办一个广场舞大赛，来了之后，哎，比如说合到人头上，一人5块钱，假设啊，假设或者一人10块钱，值不值？其实还挺值的， 对 不对？你来200多人，一人10块钱就够了。 我觉得就是不管怎么说，首先就是说以不扰民为前提，这就是已经。 而且不是，我觉得其实这得两方面看，大爷大妈高兴，对吧？你得让他开心，但是开心的同时别影响其他人，人家做到了。租个篮球馆，对不对？ 对，人家还自己掏腰包呢。 哎，没让你掏腰包，那篮球馆谁说人租了之后，人家要占用了之后，谁说不能跳这广场舞？ 那想打篮球的小伙子们去哪儿啊？ 人家是包场了，就比如你，比如说你来这儿这个打篮球，那人家包了场，你也不能打，一样的道理啊。人家包了场，人家只利用这块地方，人没打篮球有问题？我觉得没问题，对吧？而且人家只占2小时嘛。 哦哦，有时间的哈， 那肯定2小时嘛，2400块钱嘛。 好好好， 嗯 啊，总之这可能也是给爱跳舞广场舞的大爷大妈们提供一个可以参照的方式。 嗯 嗯，继续来说，这个是高校的跳蚤市场，给钱就卖啊，引来了又是大爷大妈们疯狂去扫货。最近呢，郑州大学毕业生的跳蚤市场进入了尾声， 哎， 上千人的市场里边，学生们是超低价甩卖书本、衣服还有生活用品， 嗯， 居然吸引到不少周边的居民，很多大爷大妈甚至是骑着3轮车来扫货的。不过呢，有的学生说了，说居民出价也太低了，还不如送给学弟学妹呢。 啊，这是出价比较低了。 就大爷大妈们还真的是消息很灵通啊。 对， 嗯， 这让我想起来了，当时我去采访过的一个这个开心农场， 哎， 就是一个大妈特好，就是一看就是那种就是很慈祥的大妈。 是， 大妈这个种这地怎么样？特别好。我说怎么好玩啊？就首先啊，这你看空气清新了， 嗯 啊，这个周围这个环境也好啊，管理也好，但是就是自己没吃过自己种的菜。我说那为什么呀？都让周围居民给吃了、 哦、 啊，就是你看这周围，你看你比如说像学校周围啊，这大爷大妈们可能就是去关注、 嗯、 哎，你看这学校里边这孩子们确实，尤其是像我不知道你大学毕业的时候有没有这感觉、 嗯、 其实挺浪费的， 嗯， 对吧？你想什么电扇啊，对吧？尤其一些这个不在这个上这个学校当地的一些孩子们，对吧？就需要回家的那些什么电风扇啊，对吧？挺的个儿一电风扇其实才用了3年， 很多生活用品， 哎， 如果扔也就扔了、 哎、桌子呀，对吧？这个平时生活的这个大小小其实都是扔也就扔了， 对， 就挺浪费的。 所以就是高校当中总是有一个很好的传承，就是学长学姐们会把他们的一些书啊，或者是生活用品啊，就是一代传下去。 是， 嗯 啊，咱们继续来往下关注吧，来看看那个大学的爱情。 哎 啊，是人的一生当中啊最美的爱情了，因为那个时候呢没有压力，也没有过多的物质考虑啊。但是呢，这个在河南工程学院南区操场上，一名男生用面包车也是拉来了99个西瓜，摆在这个操场上，向分手的女朋友求复合。结果呢，那这个女朋友呢，也是没得到保安大叔的这个，没等到啊，这个保安大叔先赶到现场了，西瓜被现场吃瓜群众哄抢一空啊。前期呢，是由这个男主，这个就是那个这男孩啊。这朋友开场向大家介绍说我朋友分手了啊，我是来过来帮他的。然后呢，这男孩就上场了。 嗯， 然后呢，现场除了西瓜呢，还有一个蛋糕。男主呢，也是这个期间啊，给这个分手的女朋友呢打了半天电话，但是好久也不见过来。尴尬的是呢，等待10分钟之后啊，哎，这女孩没来，学校保安大叔开着巡逻车来了。经过交涉呢，保安是不允许活动继续进行，并且呢，现场来疏导围观的学生解散。哎呀，场面一度十分尴尬之后呢，就在这个时候啊，这个他的这位朋友也是现场这小的活动的主持人也宣布了、 嗯、 大家把西瓜都抱走吧。顿时围观的同学们就开始疯抢西瓜，不一会儿所有的西瓜都被抢光了。 好心疼那位男主啊、 哎、有意思， 感觉对他来说就是猜中了开头， 嗯， 没有想到结局是这样。 你看所以说挺有意思啊、 嗯、 挺有意思。孩子们就是总是这样，就是大学的爱情是这样，但是有的时候就孩子们其实真的不太了解，就不会替别人着想，就在哪儿啊、 嗯、 我去这个给，就是我 去，你作为过来人， 不是我对过、 啊、 就是你看我去这个和女朋友复合，但是呢、 嗯、 你想想这人家学校能乐意吗？ 啊， 对吧？你这个声势搞得这么大，万一要出现点危险怎么办呢？ 嗯， 没想到 就是被很多这个网络上就是宣传的那些什么浪漫的告白啊什么这些给误导了、嗯、 对，嗯， 好吧，今天和大家一块来聊的话题，说说这个如何能让自己精力充沛的度过每一天呢？欢迎大家赶紧把自己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微信公众平台 YGTP 九八六。 来听一首梁静茹和品冠对唱的《K 歌情人》。 笑笑着放大悲哀，忧伤又泪不明白，这么躲不开得到又失去的无奈。 All I wanna do is find a way back into love， 多想有一个人能和我分享快乐。 好的，这里是正在播出的乌鱼来了，今天来聊的话题，说说如何让自己精力充沛的度过每一天。 嗯， 我看到一特别好玩的啊，这冠托他说了，说假装自己在拍真人秀、 哦、 就是时时刻刻有摄影机在对着你、 哦、 啊，时时刻刻有人在关注着你，你就啊，看不起来了啊。 我觉得这是因为生活当中偶像的包袱太重了。 就让自己能亢奋吗？要不然怎么能让自己精力充沛呢？ 啊、嗯，骗骗自己也挺好哈。 对， 我看这位朋友他的办法其实很好 啊、 嗯。这位朋友呢叫欢乐的小天，他说呢，醒后就会大声喊：“我真的很不错， 嘿， 我真的很不错， 嗯、 我 是最棒的， 我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很不错。”他就是你知道我为什么会说这个吗？ 啊， 因为我经常听到家附近的幼儿园里边小朋友们那个放的音乐是这个，我真的很不错，就是这样。 这提高自己自信的， 对对对， 让自己自信起来。 其实我以前认识一个朋友，他真的是就是人生当中有过一段很难的时间， 嗯， 那段时间吧，就是 你说是亚星吗？ 为什么是他？你怎么想他 啊？不 就 是 不 是 真的 自信？一说自信就想到他了吗？ 啊，你说自信呢、 啊？ 我不是说的这个，我是说的是，人生当中遇到了一个低谷、挫折的时期， 嗯。 嗯，那个时候真的是要不然就沉沦， 嗯， 要不然的话你就强迫自己要强大起来， 哎， 啊，那个时候他后来跟我说，他说他就是每天早上起来之后对着镜子说，谁谁谁你是最棒的， 嗯， 真的是这样， 嗯， 然后过了那个就是那个时期，然后现在很好啊，现在就越来越好， 哎，就其实是需要自己啊坚持一段时间， 给自己打气， 打气、 嗯、 啊。还有像那什么好说好多有好多人都是说这个早睡早起的关于啊是什么这个鱼丸粥啊还有这个板栗酱啊、 嗯、 怎么听咱们节目都 这 名字都感觉那么 好 吃好 古怪啊 都那么香啊 是 哎还有一个这个蠢咩他说了说早睡早起不谈恋爱 哦就是清心寡欲的生活哈、 哎、不是他可能说的是你比如说啊你早睡早起你要谈恋爱的话晚上你不能早得包个电话粥什么的吧 嗯 是不是、 哦、 怎么着不得跟人说说话呀 哦对对对、 哎、聊聊天再一吵架那完这半宿又甭好好睡 影响心情 是不是影响一天心情 嗯 啊 来看超级玛丽他说呢他是在这个东方时尚增驾快半个月了每天7点到半夜然后2点练车白天还要上班都快崩溃了、 嗯、嘿 不过 连轴转了 哎这个增驾还有几天就要结束了、 嗯、 就是苦日子快到头了、 哎、 曙光在眼前了 坚持住 嗯加油吧 相信增驾也是对自己有好处的 哎 对吧、 嗯、 要不然不可能增驾吗 是啊 对不对而且这个连轴转、 嗯、 我觉得是这样有的时候就有那种啊这个谁都有那种工作特忙就感觉哎呦连轴转而且这一个活接着一个活一个工作接着一个工作的时候 嗯 这个时候就想的是什么呢 是什么 狮子多了不咬债多了不愁我真不骗你就最早的时候其实就是对于你比如说像咱们这工作这个性质来说啊、 嗯、 早上上完节目哎可能还有一场活动还有一个什么什么什么内容之后你比如说最早的时候你会哎呦这个今天上完节目之后那场活动啊心理压力有点大后来你发现后边还有10个活动等你的时候就没有什么压力了就无所谓就像一个正常吃饭一样、 嗯、 没有办法 就是你的日常是这样 对就只能是这样你这每天都是这样的状态你就哎呀无所谓什么样就是他了、啊、 所以考验一个人的适应能力哈 哎、 嗯、适应了就好 对 嗯 哎就你看咱们突然间聊出一个新的高度 哎 是不是 升华了呢 是不是所以说怎么能精力充沛啊适应只能是让我们自己去适应生活、 嗯、 没法去让生活适应你 没错没错 对不对 然后找到自己适合的那个节奏 哎 喜欢的那个状态 自己舒服就好有些人是忙起来特舒服有些人是停下来很舒服总之啊其实是让自己啊在这个前进的步伐当中最舒服的状态前进着这就是舒服的状态了 所以自得其乐也挺好的 前进啊反正是这样吧、 嗯、 啊 嗯升华的好有高度 好吧那让我们一起来精力充沛的度过每一天吧 嗯 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咱们明天同时间再见了朋友们 最后一首歌人生就像马拉松一样送上陈奕迅的人生马拉松 半次到100次一天一天去试靠勇气加斗志放弃太轻易沉迷还是幼稚根本不介意愿到最后我知锻炼里的意义每次我想算了仿佛听到窃笑